報道話，有關決定將為今個月17日開羅的今屆澳洲網球公開賽再添不明朗因素。內政部官員話，有情報顯示一些現時身處澳洲的人士並未符合入境要求，當局需要進一步調查，但他未有交代涉及幾多名球員以及他們的身份。他強調早高域可以選擇任何時間來自由離開，邊境部門會提供便利。澳洲當局早前拒絕塞爾維亞球手早高域入境，說他未能夠提供已接種疫苗或持醫療豁免的適當證據。早高域現在身處墨爾本，被出入境部門扣留，他尋求以法律途徑挑戰澳洲當局的決定，將在星期一開庭。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方面，下晝大部分地區氣温較尋日低兩三度。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云量较多，随后几日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93点，升420点，总成交金额1,4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5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4,343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6蚊；阿里巴巴128.8，升7.8；美团204蚊，升0.8。盈富基金23.64，升4.2；汇丰控股50.1，升0.1；恒生中国企业83.4，升1.64；友邦保险81蚊，升1.25；中国平安61.1，升3.1；京东集团268.8，升12.2；中国海外发展22.2，升1.85。外币对港元的现价：美元7.8，英镑10.568，瑞士法郎8.473，澳元5.577，加元6.13，新西兰元5.264，欧元8.825，每百日元对港元6.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29。日经平均指数28,478点，跌9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74美元，卖出1,78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嘅。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海滨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是正常噶，红隧的九龙去香港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北港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观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5:5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大家好，我是许正允 Angela。 2022携手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就要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开创新时代。 I got that fire, fire,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大家好，我系 Joyce 郑欣宜，实现演艺梦想，开创新嘅人生路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展开你嘅演艺新时代。 佢会播映无数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画面入边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1月3日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10点， 星期日晚9点半，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初めてそうなった時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 日本童谣《森林的熊先生》广受大家喜欢，经常都喺唔同剧集或者动漫听得到嘅。今次有个新嘅版本，即系嚟自 iMio 爱妙佢嘅创作《森林的熊先生》。それでもやっぱり苦しい、苦しい。あなたという海に溺れてる。将童谣变成儿歌的风采，再重新演绎，令到童谣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iMio 爱妙森林的熊先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好惊。 太多交通事故，我好怕。 警队最新资讯，我想知。 唔使惊，唔好怕。 预防骗案，道路安全资讯，科技罪案，青少年罪行， 晨光警星全部话你知。 全新环节， 晨光警星， 逢星期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嚟到1月7日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直播室有奔神喺度，而电话线上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嗨， 喂， 你好啊， 呢度咪香港电台啊？ 系啊系啊，波成你好啊， 我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噶，真系我就。 我有听你讲你打麻雀啊嘛。 我有 听 啊 ，OK， 真系有听、啊，你好早开始听添、啊， 关心我关心我哋本台嘅状况啊， 系嘛，咁啊， 我唔记得你头先播咗咩歌添啊，最尾半个钟头， 系嘛，所以我哋一唔好撞咯，千祈唔好撞歌。 我睇你仲有咩播？ 有大把大把咁样，咁啊，但系要讲讲先嘅，即系今日个状况系点咧？即系点解阿波盛会系喺个呼个电话去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咧？咁啊，事关。因为即系因应港台广播大厦出现咗初步确诊嘅个案啦，所以谨慎起见咧，港台就安排咗广播大厦系进行呢个深度清洁同埋消毒噶啦。咁啊，所以咧，香港电台中文台会由今日嘅傍晚六点啊，联合广播去到星期日一月九号嘅早上六点钟嘅。所以我哋守尾门啊，波成。 你有冇？我係有啲人都 message 咗啊，有啲朋友都問誒，係咪會留守到最後一刻啊？我話我把聲係咯，個人唔係。 係啊，你喺屋企留守，你留守喺屋企最後。 咁啊，六點鐘之後你使唔使啊？今日唔使你啊？ 我唔使啦，六點鐘係啦，亦都同即係一路有聽開騷動音樂嘅聽眾講一講啦。即係我哋今日騷動音樂會做到六點鐘，咁啊，轉頭六點鐘開始就會有個中文台嘅聯合廣播，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系即系冇今日就冇点歌啊，呢啲 Friday Mix 都冇得听住啦。 咁你啊， 好似有谂过俾你哋照掉翻嚟俾你照播嘅， 冇啊，冇机会。如果唔系就呢粒钟去播噶啦，咁但系唔紧要啦， 太短啦，算啦， 留翻下星期啦，我当俾你唞下咯，系咁意啦，休息下咯。 嘅呢个 mix 嘅话咧，要有 on top。介绍先得嘅，即就咁播系唔就正嘅。 哦，即系咁，其实你平时都系噶，你平时我都系见你喺直播室度一路播住一路做。 因 为 有啲譬如早几个礼拜嗰啲咪落香港嗰啲歌嚟做 mix 嘅，咁嗰啲真系唔使 on top 介绍得太多，同埋有时多 vocal 嘅话就唔使讲咁多噶啦、 哦。 但系今次呢啲就比较即纯音乐嘅多啲。就多啲嘢介紹嘅，咁不過所以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又加埋即係嗰樣嘢咁啊，轉咗下個禮拜先啦，係 啦，唔好浪費一番心機啊嘛，好嘢留翻即係一個好啲嘅時候再同大家推介一下咯。 但係啊，可能聽眾會覺得哇，今日咁你喺屋企打電話好過癮啦、 啊， 係咪先？ 好爽啊！ 我初頭都以為係啊，點知其實去到節目之前嗰一刻咧，都 keep 住處理緊好多嘅嘢。 點解？ 因为首先我今日一醒咗之后，咁我哋就要处理，因为今日我哋本身约咗访问啦，咁亦都要睇住个状况，最后要 cancel。 系啊， 我真系好想讲，因为我估应该我哋都唔会再，我可能佢忙到应该呢一次唔知做唔做到访问。 系， 我想讲我哋本身约咗边个？ 我谂其实一讲到咁忙咧，大家都估到噶啦。 系，本身我约咗 Gunnel 咁啊做录音访问，但系我哋安全。各样嘢起见咁，梗系 我想讲啊，我为咗隆重其事，我今日特登早咗半粒钟起身打扮一下一下自己，等自己唔好输蚀啊姜涛太多噶嘛。跟住我老婆今朝问：，哇，你做乜嘢啊？咁样啦，即系平时翻工你都知道我 hea 到点噶啦。佢今日难得真系特登早多半粒钟起身，唉。嘥功夫， 冇啦，咁 冇办法，都好嘅，唔使企喺姜涛隔篱，我冇咁大压力咯。 如果你谂，佢都唔好想企喺隔篱， 好大比较啊！你明唔明啊？ 系咁，所以今日我哋要延咗，即系延期咗，咁睇下之后我哋约唔约到，即 系 个时间夹唔夹到咯。咁所以又处理呢啲啦，咁跟住又要知道今日我使唔使翻嚟公司啊？咁同埋最主要就系好多听日啊。因为我睇下都觉得其实冇咩要处理，其实听日先至最多嘅搞系因为 后援会 系、啊，同埋因为听日后援会我哋约咗两个访问啦，咁所以就要即刻通知啲嘉宾，跟住下个星期都系，其实因为今日星期五啦，咁你唔知呢个 weekend 发生咩事，咁我哋下个礼拜约咗嘅嘉宾又要预先同佢哋讲声 一下先， 系啦，因为而家个状况系咁样样，我哋即系再 update 你系点样样，即系等人哋打个底先，唔好突然之间星期日先讲哦。咁樣 樣，但其實呢而家我哋好多即係狀況呢，即係除咗我哋電台之外，其實好多我諗香港嘅朋友仔都要見步行步咁樣，但係即係好想 plan 好啲囉，將啲嘢盡量。 係啊，同埋呢個就向之後嗰幾日嘅嘢要去處理啦。咁、同時間其實我哋都要回顧翻過去呢個星期，究竟我哋見咗啲咩人啊？要逐個逐個同佢哋講，即係禮貌，我覺得即係禮貌嚟嘅，即係佢新聞見到一件事啦。 係啦，係啦。 我哋又要即係通知翻佢話，我哋公司而家狀況咁樣，咁嗰一日出現咗喺邊度？即係同埋俾個概念佢究竟可能嗰個同事嘅直播室同我哋嗰日見嘅係距離幾遠，同埋佢應該可以做啲乜嘢？即係你見我 WhatsApp group 都有問你哋啊，即係公司最新狀況點？ 你都好細心啊，問到好， 因為要同翻其他人講咁樣。咁跟住我就發現，我原來淨係處理呢啲 click card 嘅嘢咧，已經係用咗成個晏晝啦。 係，同埋加上即係好多時候都會問噶嘛。咦？咁我嗰日可能嚟咗，我係咪都要做個檢測好啲啊？咁我好多時候都會話。梗係做個檢測好啲嘅，即係為咗自己，為咗身邊人都安心啦，係咪先？ 係啊，咁跟住呢個係呢啲比較即係好工作上面嘅嘢處理咗啦。咁跟住之後另外咧有兩樣嘢好得意。第一就係咧，我今日完全咧，因為其實我今日出咗去做嘢嘅，係日頭。 我以為你話你今日完全冇落嗰張牀啊？ 唔係，有。我今日咧係出咗去做嘢啦。完全冇收過我屋企人嘅 message， 我覺得好詭異嘅。 係， 因為平時咧，佢哋係一定係緊張過自己噶嘛，屋企人一定係噶啦。 係。 咁仲要講到明係即係香港電台嗰度點樣樣嘅時候，正常佢一定會 share 個 message 過嚟，或者會直接打嚟問我：喂，你今日使唔使翻工啊？你公司嗰度點啊？佢平時係緊張過我十萬倍噶嘛。今日係我處理曬一大堆嘢之後，佢哋都仲未揾我。然後調翻轉係我開始擔心翻佢哋啦。 我以為你話咧，佢哋第一個 message 話：喂，你今晚唔好翻嚟食飯啦。 你有咩事都係唔好翻嚟屋企住啦。 係啊，咁樣，誒，你出去 book 間酒店啦，咁樣。係 啊，你自己啦，大個仔。 係啊，你咁中意 station 咁樣。咁但系点咧？你问佢哋啦， 完全系冇啊！呢啲都冇揾，调翻转系我担心佢。即系呢一样有时就系你要好熟知你身边嘅人，特别屋企人啊，或者你嘅另一半等等，佢哋一啲习性，因为当佢有样嘅话，你会察觉到啊嘛。即 系 好似今日咁样，冇可能佢哋系message 或者唔電話過嚟嘅，咁你就會察覺佢哋一定係有啲嘢做緊或者發生緊，咁然後我慢慢開始變成擔心啦，因為喺個 WhatsApp group 度有 send message 出嚟， 冇人復， 有復嘅，但係咧我爸媽冇復，咁啊兩個原因嘅啫，一係咧就 忙緊 啦，一係咧可能打緊麻雀啦，咁啊， 通常打麻雀嘅機會比較大啲。 系啊，咁就因为隔咗成个钟都冇人复，我就忍唔住，我就直接打俾我妈啦。咁跟住佢就有听电话嘅，咁即系佢就佢出咗去处理银行啲嘢啊，同啲朋友食紧嘢，今日爸屋企打紧牌咁咯。 同你估嘅都好近啦、 啊， 其实 都近嘅，系啊。但系即系起码唔系有啲咩啦，咁我都系出于担心。呢、个就因为你好熟知你身边重要嘅人嘅一啲行踪或者佢嘅习惯，而令到你会知道点样样去。關心佢哋，或者你要知道，有啲嘢唔同喎，你要去主動了解一下，究竟係咪有咩事發生啊？可以盡早發現到，即係好彩，當然都唔想啦，有咩嘢發，即係有咩意外發生。咁但係你會 sense 到呢個係一個叫尋常嘅狀況咯。 啱啊，所以點解你會明白開始咧？電台好多同事咧都會有你妹妹嘅 contact 啊。因为好多情况就系咧，可能嗰日约咗阿波成翻嚟做嘢，唔知几多点啊，两点咁样，或者可能翻嚟开咪，咦一点唔复 message 嘅，咁啊好多时候可能系未瞓醒都唔出奇嘅，咁你都会有时即系你个时钟不嬲都唔系早嘅人啊嘛，咁所以跟住有时候我哋就会私底下讨论啊，我哋定一个 deadline。一到三点钟，波成冇出现，我哋打俾佢阿妹。呢一个就系我哋关心你嘅方法啦，好了解你嘅习性啊，咁样。 我成日就觉得咧，因为我系嗰啲会瞓卧龙啊，诸如之类嘅人，会令到我有机会迟到啦。咁所以如果我假设约咗一个，我当约咗翻嚟做节目，或者约咗出去食饭咁啊，如果我迟咗唔蒲头而联络唔到我咧，大家唔会联想到我 系 有咩意外噶。大家一定系第一时间联想到系我唔。醒啊，或者唔知道做乜嘢咁啊，而唔会觉得系我有咩事咯。 啊、我唔知呢一个系咪好多电台人其中一个习性，即系我唔敢代表好多电台人啦。但系的而且确喺我踏入呢个行头嘅生涯当中咧，因为你会明白就系做电台好多人都唔系长期喺个电台度噶嘛，即系佢哋可以有权廿四粒钟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工作紧嘅。可能佢朝头早六点钟喺唔知边个场地度做紧 event 啊，又得，或者可能去到三更半夜仲喺屋企剪紧带啊，都会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第一个联想系，哦，唔好吓自己，通常系可能唔知醒，或者可能有啲紧要嘢做紧，或者可能佢上一个工作有少少 delay 啫，咁样咯。 谂住咁样样帮佢解释或者， 好多时候我都系咁样为你解释啊，所以我同自己同自己讲啊，系安慰自己冇事啊，不过 OK 嘅，佢 冇嘅，佢 起码佢冇甩过我吓，佢最多都系会 last minute 先话俾你听，哦，我而家翻紧嚟咁样。 系啊，但系唔会甩嘅呢个， 唔会甩嘅呢个基本道德啊，你嘅 有噶，有呢啲噶， 有啊。 跟另外一个有趣嘅观察啦，即系头先嗰就同屋企人啦，另一个就系我即系总之将某一个新闻媒体嘅新闻，咁我就 capture screen 摆上去自己社交平台，咁里边咁啱咧就中间夹住咗一个广告。 哇！我见到，我净系见到个广告啫，头先 系啦，我就系想。人覆我都淨係講個廣告而 係 冇人理嗰單嘢咯。 我完全唔係，因為你掉出嚟咧，我最初以為咧，你係因為嗰個廣告掉出嚟，跟住我喺度諗緊關我廣告咩嘢事咧？咩直播每個人嘅精彩咁樣，跟住我睇咗十秒鐘，我先睇到個重點。 你班人即係咩人 睇？你 cap 圖 cap 好啲啊！ 冇懷疑，因為本身佢可能我。平时上啲网啲广告都系类似啦，已经惯咗啦。咁所以其实我冇遗意噶，系到啲人复我先发现，咦系，原来我再望翻个 story， 我自己个重点都去咗嗰度啦。 明啊，得啊，知噶啦，知道我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嘛，系嘅，啱噶，啱噶，啱噶，即系其实咧喺呢啲咁苦闷嘅时候咧，或者可能叫做咁一成日都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咧，系有好嘢系应该网上边同啲好朋友分享一下嘅，我唔会怪你啊，博成。我知道 你 我觉得直头系要讲一声辛苦你添啊。 我估到你想点歌 啊！辛苦你咧，为我哋带嚟咁多欢乐啦，亦都带咁多好嘢俾我睇，咁多好嘢俾我哋听啦，系嘛？ 你辛苦啦， 大家辛苦啊！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过屈卡那个壳，从没有期待过谁为我抹汗。出生当天开始变拼搏，为了剩得起，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真心。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考试竞赛，有个性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 就是同波成讲的，亦都是同不同岗位的香港的朋友仔讲，容祖儿辛苦你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確診個案，7宗涉及輸入相關個案，另外約有30多宗初步確診。香港電台早上收到普通話台一名主持人通知，他初步確診新型肺炎，他是港台服務提供者，今個月4號和5號曾經到港台廣播大廈主持節目，昨天早上最後到港台主持節目，期間曾經進入廣播大廈普通話台直播室和普通話台辦公室，在工作期間有戴口罩。為謹慎起見，港台已嚴格按照衛生防護中心指引，安排整座廣播大廈進行深度清潔和消毒，亦已安排3名曾經昨日與這名主持人午膳的員工即時進行檢測。港台發言人說，已就事件通報衛生防護中心，會全力協助追尋可能屬於密切接觸者人士。在這段期間，港台會維持廣播服務，港台會提供電台會提供中文台聯播和英文台聯播服務。由於電視大廈與廣播大廈並不處於同一位置，電視廣播維持正常。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有19名議員出席有初步確診者在場的宴會，當中4名議員需要進入竹篙灣檢疫中心，包括陳仲尼、邱達根、陸漢文和洪文。至於曾經出席宴會的何君堯，其後有份與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梁君彥說何君堯接受幾次檢測結果都呈陰性。梁君彥又表示，新一屆立法會下星期三召開首次會議，目前仍然以如期開會為目標，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對於美日二加二會談表達對中方的擔憂，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中方對美日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編造虛假資訊抹黑中國、破壞地區國家團結互信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而向有關國家提出嚴正交涉。他強調，維護東亞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需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尊重多年來形成的開放包容的地區合作架構，走團結對話合作之路。美日澳嘴上說自由、開放、包容，實際上卻在拉幫結伙進行軍事威嚇，這些與地區和平發展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馳，也都與他們聲稱的反對威壓脅迫自相矛盾。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 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云量较多，随后几日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咧，交通系正常噶，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正常。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了，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观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1月3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过敏科医学会前会长何学恭医生： 我哋一路了解疫苗产生过敏咧，其实好罕见。 嗯， 通常我哋讲紧疫苗过敏都系即系你打100,000针一至三个，而家打紧嘅呢两剂疫苗喺香港就系同以前传统上边都差唔多。唔係多咗好多，其實最主要嘅因為你打完疫苗前之後嘅少少唔舒服嚇，或者一啲個不良反應咧，通常都會俾人即係標籤為佢可能係咪疫苗過敏。 嗯， 咁實證疫苗過敏有個免疫嘅機制啊，或者有啲嘅佢對某啲嘅物質真係有異於常人嘅過敏性咧，咁你先會標籤佢過敏嘅。我哋而家過敏醫學會都傾向於咧，第一針之後咧，如果有一定嘅反應咧。可能要盡快幫你評估，咁我哋要睇翻你嗰個反應係咪即時嘅反應啦，係咪嗰個反應可以預防啦，或者個反應係咪會令到下一次嘅反應更強啦？所以我哋而家將嗰個專注力咧，係盡量鼓勵啲人打咗第一針先。咁第二針我哋再評估下你有冇更多嘅風險。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王正仪， 佢带住音响车仔档走匀全港九，就系为咗分享音乐同埋认识呢一个地方。 To know this city, I decide to take my record collections, visited all different parts of Hong Kong, just play music. Yang Kim 系喺美国长大嘅韩裔乐巴，虽然佢以香港为家，亦都不忘自己民族嘅文化，制作 CIBS 节目《首尔之音》K-pop 之外。 I wanna know what I'm made of, and the K-pop is so huge, and I start to find out how Korean pop music developed to where it is today. I thought, well, I'm doing this research anyway. Might as well share with people in Hong Kong. 佢住过唔同嘅亚洲城市，唯独是香港令佢有家嘅感觉。 My name is Young Kim. I just want to say to Hong Kong people, there is alway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So stay positive and stay strong.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两星期都冇得出去食噶，点部署啊？ 下波城点部署？你到而家都未部署？我真系唔知道你点部署、啊。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膜。 有 Jenny 李恒毅的 IDK， 咁啊，波成，我建议你如果仲未部署，快啲去买定啲料，摆屋企随时可以打边炉啊！ 叫笑也敢跟你飞车切磋， 总好过你眼望我眼，唔知食乜啊嘛。 文清得似公仔也哭，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exte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么？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仪最新排台作品《Eyes on Me》，再次同大家讲一讲啦。因为因应港台广播大厦出现初步确诊个案啊，为咗谨慎起见，港台安排广播大厦进行深度嘅清洁同埋消毒。香港电台中文台会由今日傍晚六点联合广播，至到星期日一月九号嘅早上六点钟，大家可以留意住啊。 如果世界很大。处处清空，刻上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盛望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放低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电，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为风吟上路。你想数亿秒时， 一粒粒活活发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爱人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 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它没有大意义 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志在是活着意义脱去不仅神意为方任上路令你受伤亦了事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凝望中一生处处的着火你的阵痛不想心安我以我意志期待天空 You gotta lean on me 能耐高度大黑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它没有大意义 Oh yeah再不需为自志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诚意为方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带来有 Pixel 的 Just Lean On Me 知道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尽快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 尽快可以同这个疫情讲拜拜啊 我的小堂会否伤透走过的刹那停留一切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见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我很多不再见受后悔追忆最苦最成见就当多一种永久的困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没指甲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我会追追不追最好好好敢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力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敢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能够更分不一致 陈天傲最好好好讲再见人生就是这样的有时会被一些措手不及的事情打 亂了你的計劃，所以未雨綢繆是真的很重要。 多云偶阵晴，系啊，差唔多六点钟啦，收工就好快啲翻屋企啦。今晚食餐好啦。 留低可以吗？外面寒，宁可今晚不出去地方，又恐怕寒流下山雪降，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用小木马向心里乱闯，还开图文艺电影去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吧，这月可可一杯，甜蜜在此刻里。 去乱闯，还开成出电影再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好吗？说声你可以陪我的涯，海角都已靠在身边，还是你 Boogie Playboys 情迷熱可